嗨，你好，欢迎来到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莫大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今天这期话题呢，叫做说说你听过最难忘的一次谎话。 人的一生中呢，你会说过很多谎，也会听到别人跟你说很多的谎话。那最难忘的一次有没有印象呢？ 对啊，其实这个谎话吧，有是比较消极的啊，比较坏的那种，但有的时候也是善意的谎言。看看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们都有怎样的故事呢？脚边清新的凹凸，一斑驳碎裂成一地的尘土。记得那年那个夏，先分享歌吧。第一首歌来自吴亦凡的《吉屋出租》。 举杯庆祝，聊梦想聊到听见你打呼，那些年平凡的相处，沉默像朴素，只可搬来同住，感情深刻他的招呼，开始明白心痛陌路比独处还孤独。 在欣欣幺幺五，他说呢，当今社会大多数男生口中的我喜欢你，他是真的喜欢你，可没说只喜欢你一个人 啊。就是对现在一些 可能见一个 表白啊，一些承诺不是那么的真诚了，感觉 对不是那么独一无二。 对，依旧高逼格，他说呢，跟女朋友说没事儿，多吃点胖点没事儿。 其实还是挺在意女朋友的身材和体重的，是吧？ 这个是个男生，他自己亲口承认这是谎话。你现在是否一个人住，还是心有所属已找到幸福，不舍遗憾没有帮助，去祝福是真的放下的艺术。记得那年那个下午， 这个朋友他说，每个售货员每次看见我都会喊美女。 每一次想要变美的时候，你就去卖化妆品专柜那儿就行了， 就这样的话会觉得自信一点。 泱泱也是他说，高中毕业的时候，他说你在南方我在北方，以后呢到彼此的城市，我们玩遍大江南北。现在呢大学快毕业了，通讯录里新换的手机竟然不知道他的存在。曾经发誓闺蜜一生一起走，上厕所也要手牵手，但最终呢还是跌出了彼此的生活。成长的后遗症啊，长大不得不接受的谎言。 梦境又梦出，各自走着来时的路，却同时回头抱彼此痛哭，让时间替伤口热敷，痊愈了再勇敢去爱去投入。爱没有捷径小路，绕穿了弯腰，绕了路用心苦换心。其实这个有时候也不算是说谎吧， 是只是此一时彼一时，彼一时嘛，就是成长嘛，就是这样子的。 对啊，就只能说曾经太年轻太天真。 曾经一路同行的人有的真的是会越走越少，但是毕竟同行过，有过一段美好的回忆就好了。 对，不要太在意那些东西， 不要太强求说大家一定都要手挽手走到终点，因为每个人生轨迹不一样。 对， 第二首歌来自于潘玮柏的《路太弯》。 终点的距离，下一站 有没有更期待的结局？眼闭上眼，看不看得见过去，看不看得见原来那个你和幸福的关系。路在弯，梦在转。 敌人不是敌人，他说呢，妈，我都工作了，我有钱了，等过年我给你买东西回家。大学刚毕业的我，一个月2000，交完房租水电费，一个月的伙食费所剩无几。但是我已经毕业了，不能跟家里人要钱了。 嗯，这个朋友应该没有在北京，一个月2000块，房租都不止2000。请教过设计师，他说没事儿，过两天就能出院了，结果呢就再也没有出来。 哦，好伤感啊。 对，看来是一个让人很悲伤的回忆啊。 嗯，对，不知道是朋友还是家人。 嗯， 大又粗的黑又硬，他说呢，15年前有一个小姑娘对我说，你欺负我，我再也不理你了，你再欺负我，我就告诉老师去。对，他说谎了，他现在每天都给我打电话，几乎天天见我，怎么可能不理我？当然现在是他欺负我。对了，我们今年就要结婚了。 看来 是来好浪漫的故事， 秀恩爱撒狗粮的。 嗯，讨厌啊。 随风而去 Nice， 他说我告诉我自己已经放下你了，我告诉我自己你丑死了怎么会喜欢你呢，我告诉我自己你很渣，但是呢最终我还是告诉自己， 我还是告诉自己 我们都是好人，只是你不爱我罢了。 嗯，就是自己在骗自己吧，我觉得也挺好的，让自己宽心一点。旅客悠悠他说呢，前女友说约我出去玩，结果呢她说了分手。 好悲伤，要这么说才能把你约出去吗？ 好可怜。下一首歌《春风十里》来自陆先森乐队。 嗯，大家好，可以好好的听这首民谣歌曲，很好听。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，你在远方的山上，春风十里。今天的风吹向你，下了雨。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。我在鼓楼的夜色中。 唐恩双的御用师傅，他说呢，有一个特种兵跟我说的，他说我们不累不辛苦 啊。木子五渣他说呢，小时候在买东西后跟父母说价钱时，总是故意把价钱抬高，长大后买东西父母问起价钱时，总是故意把价钱说低。 这就是成长吧。 嗯 嗯。 Thunder D 他说呢，新年快乐，你会遇见一个更好的人，祝你幸福。我想这是今年分手后对他说过的最大的谎话吧，没有我可能就是他现在最大的幸福吧，不悔遇见，感恩陪伴。 上了门，莫名的倾诉啊，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？只好把岁月化成歌，留在山河。 嗯，看来他分手后，这个朋友呢也用了很好的话，很善意的祝福， 来祝福对方。 对啊，就是一些违心的话嘛， 但其实自己可能内心很难过。 对，错过了的是否还会想着回去？他说呢，我妈说，儿子，妈出去一会儿，一会儿就回来。我现在已经18岁了，我想说，妈，您说的一会儿就是10多年吗？我在以前的记忆中已经记不得你的样子了。 为你唱花香自来，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，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，千里之外不离开。 这个妈妈是离家出走了还是有事儿了呢？不知道啊，反正在这里就抱一抱这位朋友吧。 嗯， 希望新的一年里能够有好运啦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 嗯， 放纵弄，他说我想给妈妈买礼物，妈妈总说千万别给我买，我用不着或者我不需要之类的。说到最后呢，我妈有的时候会说出，你花那钱多冤枉啊，留下来自己攒起来干点啥不行。妈妈，你儿子这么大了还没给你买过什么东西，心里挺酸的，等儿子读完研究生找到工作，一定好好孝敬你。 嗯，我觉得有这份孝心就挺好的。 是， 想到什么话题都能够想到自己的妈妈。不久一定会，他说，天哪，说谎最糟糕的部分就是你爱的人相信了你说的谎。 嗯， 对啊，谎话都是骗相信你的人， 有的时候言不由衷啊，但是呢，对方却信了。爱上严先生，他说我会一辈子对你好，这句话我真的是呵呵了。看来也是分手了呀，好像。 对，就是在感情这个最激烈的时候，就是最好的那个时刻，可能大家都会说一些这样的话，我会爱你一辈子，我永远不会离开你，但可能也就只是那一时的冲动的话吧。 承诺，美好的承诺只因太年轻。 莫名的情愫，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？只好把岁月化成歌，留在山河。我在二环。 管儿他说呢，他说跟他只是网友不认识，只是网友，那你们用情侣头像还有情侣网名，然后还冷暴力逼我说分手，还好已经分了，看清了这种渣男，现在还想说复合，你是谁呀？ 哦，真的很渣这种人。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， 第四首歌来自于方炯嘉的《身体健康》。嗯， 祝大家身体健康吧，在新的一年里。 其实这首歌呢很适合异地的，就是说有一对爱人他不在一个地方，然后呢可以慢慢的唱给对方听， 每天问候对方是吧。祝你身体健康， 每天唱一遍问候对方。 天气变幻容易着凉，亲爱的你要注意防寒，别太逞强，有些勇敢， 会让我不安，为梦想我到远方闯荡，无法给你最直接的温暖，所以要为自己着想，注意身体健康。你要养成照顾自己的习惯。 西汉隔壁老汪的姑娘，她说呢，最难忘的一次谎话莫过于我爱你。 隐形情人，他说最难忘的谎话莫过于都要分手了你还说你爱我。哦，两个人说的是一样的，都是三个字我爱你， 但是这个情境不一样，意思也都不一样。 自己的习惯留住你红润好气色的脸庞，一直到时代通堂，一百年后还要牵着手陪我继续浪漫。 李赶我，他说呢，一次我跟一个朋友打电话的时候，他说他在收拾东西挺忙的，然后我就信了就挂了。后来几次每次给他打电话都会告诉我他在收拾东西挺忙的，我突然就明白了什么。 嗯，借口，都是借口。 对，就是不想理你，不想听你说话。 还有说什么那个，哎呦，信号不好，听不到，然后就自己就挂断了，再打过去就关机了。 轩涛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？ 可能莫大人遇到过吧。 亲爱的你，要注意防寒，别太逞强，有些勇敢，会让我很不安。为梦想，我到远方闯荡。无法给你最直接的温暖，所以要为自己着想，注意身体健康。你要养成照顾自己的习惯。 隔壁村的文艺青年，他说呢，对不起，我是同性恋，其实呢是我好朋友也喜欢你，就是不想跟好朋友抢一个人的感觉吗？然后说自己是同性恋。 对对对。陆家嘴萌妹儿，她说呢，明明出轨了还在吹嘘自己有感情洁癖。 Touch 宝贝，她说呢，妈妈对我说，你结婚那天我准备穿件红色的新衣服，可是结果呢还差十几天结婚，妈妈却因为病永远的离开了我。好伤感的故事呀，希望妈妈在天堂也能看到你结婚的样子吧，也能得到她的祝福。 嗯，陪我疯吗，好坚强，他说没有你我活不下去，呵呵。 这句话是一句谎话是吧？四月没有海也是跟爸妈有关的，爸妈问还有钱吗，我说有呢。 你要养成照顾自己的习惯，让我在远方不会为你慌张，要知道只有活得白白胖胖，我们的爱情才会圆圆满满。你要养成照顾自己的习惯，留住你红润好气色的脸庞，一直到时代通堂，一百年后还要牵着手陪我继续。 下一首歌来自薛之谦的演员。 简单点，说话的方式简单点，递进的情绪请省略，你又不是个演员， 别涉及那些情节，没意见，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。你难过的太表面，像没天赋的演员，观众一眼能看见。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。 刘小炯炯他说，那你同意我做你女朋友了？嗯，结果呢第二天晚上他说，其实我已经有女朋友了，只是不想伤害你。渣男，你原地爆炸一百次都不够 啊、哦！这是有女朋友了还在追求别人。 可你曾经那么爱我，干嘛演出细节？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？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。没意见。 笑看风云乱，他说呢，听说你又找到对象了。是呀，他对我挺好的。哦，那好吧，祝你幸福。我祝你幸福，祝你们早日分手吧。 嗯。 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。顺着别人的谎言被动就不显得可怜，可你曾经那么爱我，干嘛演出细节？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配合出演？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都有个期限。 行差搭错，他说小时候家里比较穷，偶尔呢买肉回来，妈妈总是说，嗯，多吃点，妈妈不喜欢吃肉。现在呢回想总是心一酸。 哎，萱草，你人生中有没有说谎的时候？ 哎，莫娜，你有没有说谎的时候呀？从小到大有没有印象深刻的？ 有啊，就比如说上大学的时候，这个八月十五了嘛，然后爷爷啊爸妈打个电话来说这个过得怎么样啊，有没有人陪你一起啊？其实那天宿舍里就我一个人，但是我说哦，我跟好多朋友一起玩呢，一起过中秋节。 嗯， 就这样。 其实没敢跟家里说，哎，我还没有找到对象。 那个时候刚上大学嘛。 嗯， 对，一个人在外面 说的这么煽情，我以为你会说有啊，现在都在说，因为我很说我很帅。 呵呵， 就谎言。 我会说萱草很美。 谎言是吧， 骗了萱草好多年， 就彼此伤害吧。 那些情节让我看上去体面，可你曾经那么爱我，干嘛演出细节？不在意的样子是我最后的表演，是因为爱你我才选择表演这种成全。 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龚科允的《沉默秘密》。 舒福磊他说呢，因为他父母反对，我跟他不得已分手了。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，你就当是我爱上别人了吧。 真让我回想的声音，当爱情过了又消极，时间拉长距离，只能用 个原因，你用沉默当作你的回应，试图把伤害调降到最低，也许这是你完美的算计，却让我傻傻等待奇迹。你用沉默守住你。 是如阿，他说呢，在一起三年，他和一个认识不到半个月的学妹在一起了。我知道后坐了13个小时的火车去找他，在他宿舍楼下疯了一天一夜。后来我朋友找到他，他最终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说其实我和他没什么关系，我还是爱你的，你先回去，等我放假去找你。等到他放假，我兴高采烈地给他打电话，他说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去见你了，我说什么你信什么呀。其实当时这个男孩子只是一个托词，就是想让你早点离开，早点回去。 仙女哥哥呀，他说呢，他对我说，我大学这几年不会谈恋爱，放心吧。但是呢，转身却喜欢上了别的女孩。 好，这 哎，这种保证不值得，不能当真的。 对对对，他只是不能和你在一起，所以才这样说的。 对， 不然他说什么？ 他说是不会和你谈恋爱，放心吧。 不然呢？他怎么说？他说哦，对不起，我不喜欢你，你走开。 我对异性没兴趣。 对，只能是委婉的骗一下你嘛。让你早点放弃。 天高皇帝远的你也不知道。瘾君521他说呢，我爸爸开车出事了，把车送去修理厂，为了不让我知道呢，去车站见我的时候告诉我说他的车被人借走了。后来我问他为什么不告诉我，他说呢，我想让你在学校不用担心我，希望以后呢你有事不要瞒我，毕竟我只有爸爸了。 我觉得这个爸爸还是挺伟大的，其实每个爸爸应该都会这样吧，就报喜不报忧，把最好的一面让你看到。 当子女的都是嘛，就是说家人之间的话其实还是很不想让对方担心的。 嗯，皆大欢喜多好呀，每天都是一个圆满的结局。 嗯，最近春节假期也是希望各位驾驶员朋友能够安全驾驶，不要出事儿啊。 嗯，注意安全。 对对对，一定要新年嘛，就是吉祥如意，一切平安健康。 对，平安比什么都好。 嗯， 那好了，说到这儿呢，我们这期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。 好的，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。我们那个话题留言呢，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酷我音乐调频账号下面找到那个话题征集哈。 嗯，对，每一周 我 们都会发出来的。 嗯， 那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，下一期再见。 嗯，好的，我们下周见了，拜拜。